其实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哪有什么所谓私房菜啊？一鸣开着车兜了两圈，也没有找到一个正经能吃饭的地方。犹豫到最后，还是回到了之前的度假山庄。因为车是十亿的，门口连个登记领卡的手续都没办，直接就让一鸣开了进去。车停在停车场，因为天色已经完全黑透了，周围也没有任何人。英明下了车绕过来给石毅开车门，结果副驾驶上的人只是皱眉瞪着他也不动，过了好半天才拽过他压在边上，然后低头就着一个很难受的姿势吻了下去。石毅吻得很慢，本来就只是一个带着安慰性质的吻，一改平时激情派的风格，只是慢慢地磨蹭着，为了确定对方的存在。紊乱的鼻息和发凉的手心都映照了他心底真实的情绪起伏。其实他知道英明应该没事儿，因为他们两个打电话的时候，英明的语气一直都很冷静，从声音上也感觉到他离真正事故的发生点还是有点距离的。石毅就是有点慌，那种不知道对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感觉让他有点无措，哪怕仅仅是一个低到不能再低的可能，还是让他在下车的时候看见满目火光，心口紧紧抽了一下，甚至有点像当初他和英明两个人被人堵在胡同，看着差点插上英明的那块碎玻璃时的感觉，不是因为认知到了可能会失去而恐惧，而是本能的出自下意识反应的紧张。不看到人确实站在他面前，就无论如何放不下心。就甚至到现在，英明确实没事了，他心里也死活就是平静不下来。石毅觉得自己已经不像自己了，总觉得哪怕英明只是最细微的有点风吹草动，就可以影响到他的情绪，甚至连带行动生活都被对方所牵动，所谓公私分明的准则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了。他抓紧英明的头发，带了一点恶劣的蓄意，一直到英明皱起眉哼了一声才松开，然后下了车靠在边上不讲话。夜幕之下没人注意到他们两个人，却只有身处其中的两个人能够感觉到那种波涛暗涌的情绪流动。过了很久，石毅才叹口气，看着天空喃喃自语地挤出句话： 唉，有没有，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因为任何事儿跟我分开，我觉得我会杀了你。 如果说最初两个人选择在一起是因为屈服于各自心底的那种渴望，那么现在情绪上的躁动对石毅来说就太过危险了。经常有人说，最清楚明白自己的人往往不是自己，但是这话对石毅来说绝对不合适，他对自己的了解是远超过任何人的，一直以来都是带着笃定的过着自己的人生，哪怕是面对自己父亲的时候，石毅心里都有一个清楚的衡量标尺。他是那种不准备充足就不会贸然行动的人，但凡出手就要求一击即中。可是现在对于自己和英明的这段感情，他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如果是因为激情，这份激情总有消退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那时候选择各退一步的回到自己原本的轨道上去，继续去过属于石毅和英明的人生。之所以没有告诉身边的朋友，也多少是出于这种两个人默契的保留。他们在一起很少讨论永远，无论是他还是英明都下意识的不愿意过多的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永远对他们来说很不切实际。他们的未来理应没有对方的存在，那种擦枪走火导致的意外到底会将他们的生活带离原本的轨迹多远，谁也说不好。然而现在，石毅转过头看着英明，有点无奈地笑了一下。 我说，你要是后悔了，得趁现在 赶紧跑。 耗到最后真要同归于尽的。漆黑的夜里，十一的眼睛很亮，明明就是威胁一样的语气，说出来的话竟然透着几许温柔的味道。英明两手插在兜里看着他，一样是过了一会儿才开口，带着特有的那股痞子的味道。 咱俩到底谁该跑还真不好说。 十一像疯子，他也没多正常，表现出来的未必有十一多，却不代表他心里压着的东西比十一少。这么多年，英明一直自认是个输得起的人，名也好，利也好，他自认提得起就放得下，没有任何天大的事是人迈不过去的坎儿。哪怕是摔在谷底的位置，他也一样自信能够重新爬起来，因为他一直是一个理性判断超过了感性的人。这份自信到了现在，他已经底气越来越虚了。看着旁边的人，英明难得的认真严肃地把一直压在心头的那番话拿了出来。 十一，我想你答应我一件事。 什么？ 就算我们以后吵得不可开交，哪怕是都觉得走不下去了，你也不要随便跟我提分开。有问题可以解决问题，天大的事也能找到解决的办法，就是气疯了，别轻易选择结束。 他靠在车门上，嗓音带着固有的低哑。 你只要说出来，我就肯定会答应，这是我一贯的原则。所有跟我交往过的对象，我都说过这句话，你要分手，我肯定会同意。可是我这个人，一旦做出决定，就没得挽回。 只不过，他一直没打算把这话拿出来跟石毅说。他们两个人差不多就是溜边走在悬崖边上而已，到底是谁先掉下去，谁先放弃，没有人可以判断出来。最早心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演变到现在，甚至英明怀疑真到了十一提分手的那天，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像之前一样自由地把感情说放就放，说收就收。明明说话的那个才是放话的那个，却偏偏这感觉像他才是恳求的那个。十一觉得自己大概被刚才的刺激搞得产生了幻觉了。在他的概念里，英明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跟人示弱的人。如果说骄傲是他骨子里的坚持，那对英明来说就等同于他的精神意志了。这么多年的圈中起伏，不是有足够的骄傲，他撑不到今天。那些保留至今的底线原则，那些秉持着自己信念一步步往前走的动力，说白了，就是源自于这人骨血里的那份骄傲，为了证明自己，所以才始终不肯放弃。石毅心底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，有点疼。他皱起眉，点点头。 我答应你。 不坚持到穷途末路，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对方。